此时九家当中，兰溪阁和霸气雄图两家是花材料保证了平安。燕玉楼是杀得没了脾气，暂时不敢再在千波湖冒泡。此时尚有六家是叶修要施压的对象，当然早已经告诉过其他四人：中草堂、呼啸山庄、百花谷、黄蜂、301、踏破虚空。 六家拥有俱乐部背景的工会，中草堂不用说，后台是微草这样的冠军豪门队，其他六家论纸面实力确实稍逊，但却也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这只要进了季后赛，而后的淘汰赛制就会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冠军从来就不会是板上钉钉的事。 也只有这种有竞争力的工会才会连同网游中的工会一起计较每一寸的得失。像当初一起圣诞入伍过的另三家工会，就是没有太大的野心，能保证在联盟中有一席之地就很满意。他们的发展思路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副本记录他们也会努力试着争取，但是却不会像大工会那样。 志在必得的为此拼出一切。追杀君木校的活动，他们当然不会去参加。此时叶修带人反击，这些工会当然也不会榜上有名。游戏外，叶修也是用了 QQ建了一个讨论组，喊几人都上了 QQ 后，一起拉了进来，而后发出了一个列表。 几人一瞅，上面赫然是这六家工会三趟副本结束的预计时间。这哪来的？千城诧异。推测的呀。推测？ 他们用的副本打法是我写的攻略，每个工会能副本的8个角色都在等级榜上，怎么配备最好一眼就看出来了。再推测一下通关副本的时间，这个不难吧？哦，这样啊。 千城没有去太惊奇，他已经提醒过自己，现在跟着混的，这是荣耀圈最顶尖的高手，还拿以往的目光去看待问题的话，迟早会被吓死。目光必须放得非常远大才行。 大家都留一点，这六个时间段都注意着点。 叶修说着，六个时间段。 其实相差也不大，各工会尽全力打造出来的副本精英队，角色实力都是伯仲之间，区别只在操作的人和副本时的一些运气罢了。时间未到之前，五人都是在湖中小岛岸线上随便打打小怪练练级，也不浪费时间。眼看时间段将至。 则是一个个立刻钻进了事先看好的地方。叶修和苏沐橙不怕水战，可选的空间很大，其他三人就不一样了，都是想在路上解决问题。唐柔是球一战的，千城和马后炮却只是想勾引调戏一下对手，而后引到大神那边去。他们要打的不是技术战，而是心理战。 都怎么样？时间转眼跳进了叶修标注处的领域，队伍频道里，叶修已在打听。没情况，没情况，没情况。我这兰溪阁。千城藏在副本入口一侧，只等对方角色走出副本，结果跳出的第一个角色却是头顶着兰溪阁的工会名称。兰溪阁不用管。 叶修回道：“我知道。”千城说着，兰溪阁是不用管，但是稍稍有点尴尬。千城没有去现身相见，只是朝后缩了缩。眼看着兰溪阁的五人下水离开了副本，继续观察。一个副本入口不是只能进一家工会，理论上说。 六家工会的副本队通通都进了一个口都是有可能的。 哎呦，我运气好啊！ 苏沐橙忽然在队伍里说。 怎么？ 我这里有两队哦。 苏慕城这边，副本出来一队人，他还没来得及采取动作，转眼已经又是一队人走了出来。中草堂，黄蜂。出现在苏慕城眼前的是这两家工会的队伍，苏慕城只是一个人，打包围什么的那只是痴心妄想了，所以偷不偷袭的意义也不大，所以他干脆就没有躲，直接就是站在副本门外。这头一队人出来还惊讶呢，第二队出来已经出来，正看到苏慕城的风书烟幕，重炮上肩，炮火已经喷出来了。 靠！ 十个人声音倒是发得极其整齐，躲避炮弹是到处乱翻，心里的恐惧让他们放大了苏慕城这一记的伤害，仿佛这不是一记反坦克炮，而是一记原子弹。千波湖的副本入口是个岩洞，一炮炸开，浑声阵阵，听得十人是心惊胆战。十个人明明是都躲开了，但却都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死掉了一样。苏慕城的风书烟幕在哪里？没人关心。十个人关心的问题都是哪里没有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太多，看到苏慕城的角色就已经想到叶秋就在附近。再其他已经不重要，这两个人已经足够灭杀他们全队。十个人都没有被炮弹轰中，就好像是被炸开的气浪推倒了一样，一下子就四散开去了。除了正对风书淹没的这个方向，每一个方向都有奔跑跳水的声音。 无论如何，他们也不可能这样杀到十个人。 每个人心中都是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没有错，就是可怜了点，因为肯定是要牺牲小部分，让大部分活下来。苏慕城也果真无奈，他本事再大，这样的局面也不可能一个人捉十个，当即也就是随便选了一个，飞跑掠出追了上去。可怜这个玩家最终是被抽中了大奖，苏慕城的风书烟幕飞炮掠出，不等落地就已经给了他一炮。这玩家只顾的跑路，根本没去防备这些，一炮正轰到头顶，只中了一击，离死还远，但是心已如死灰，因为知道再怎么抵抗也是没有用，这玩家已经像个尸体一样呆呆地漂浮在水面。结果这种不像话的举动反倒弄得苏慕城出了一个小失误。在苏慕城看来，这种时候无论闪避还是继续跑路还是找机会反击，那肯定是要先潜入水里，暂离对方视野才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他也是准备直接一个猛子扎水底的。哪想着这兄弟放弃的干脆利落，直接停在水面不动了。风书烟幕一下钻水底，却是钻过了一点点头。不过已察觉的苏慕城调整当然是极快，这样一个小破绽放在职业选手眼中是一个漏洞，放在玩家眼中却完全不知道有发生过什么。水里风书烟幕一个翻身已经转好了向，也不去理会这人的反应，他没出息，接连的几个攻击放出的同时，已经开始观察其他人逃走的方向，准备抓紧时间看能不能再杀一个了。不抵抗的情况下，没消一会儿，这位已经成了真的一具腐尸，而且半天不去复活，估计是连人都没留在电脑跟前。苏慕城也不去多理，攻击的过程中早已经选好了下一个目标，水底里开出一炮，角色直接被后座力推出了水面。水花纷飞中，风书烟幕已经急速朝着那方向追去。飞炮的技术在水上一样可以运用，比起游水更是要快出许多。远远看去，就见风书烟幕不断地在水面上起落着， 留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飞速朝着那边那位玩家接近。这玩家却是早发现了苏沐橙朝他追来，急得他快把键盘上的向前按键给按穿了，只恨这不是汽车油门，按再大力也是加不了速。苏沐橙这选目标当然也是看好的，选的就不是像枪手或是魔道学者这样可以用技巧来提高移动速度的职业。他知道，现在就算是来个比他技术强10倍的人，就这样你追我跑，在这水上这人也终究是会被他追上。这就是游戏竞技中有时存在的一些比较无奈的东西。这种构架于数据上的东西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事而有所爆发的。转眼间，风叔烟幕追到了这人头上，此人却不像先前那位一样没出息，很早就可以钻下水想躲避视野，但在职业选手面前，他这点道行实在是班门弄斧，根本没想到任何作用。苏沐橙准确在自己预计的时间追到了这家伙，炮火轰下，这人还想抵抗，终于是成功让苏沐橙多花了10秒的时间。两队10人，苏沐橙最终成功解决掉了2人。此时视野之中已经再无角色，但是苏沐橙却是毅然找了个方向追了出去。3个，10人这样个逃法，能杀到3个已经算是极限了，而且这第3个还要靠点运气。苏沐橙是事先记下了这边有个逃走的角色，但是人是不是中间会变个方向，他就无法知道了。毕竟这方向的离开他的视野已有一会儿。 怎么样，你那边？ 叶修此时却是队里发了消息问他。 如果职业比赛都是这样打就好了。 苏沐橙感慨。 怎么？ 上来就全逃了。 苏沐橙说。 烧到几个？ 目前2个，还有1个不知能不能追到。 要看运气。 叶修已经料到是什么情形。 嗯，你们怎么样啊？ 哎，我这儿暂时还没有。 叶修发了个叹息的表情。 我这儿也没有出现。 马后炮跟着发。 没有。 没有。 千城同样。每个地图最基本的构成都是一样的，因为荣耀玩家众多，角色之间不可穿越，不可重叠。所以像副本门口这样经常有人组织队伍的地方都是相当人满为患，如果只有1个入口绝对不够出入，所以无论哪个练级区，副本的出入口都有许多。在这千波湖练级区，一个副本入口就是一个小水岛，而整个湖上的小水岛数量不下几10个。苏沐橙这一次撞了2队，已经是相当惊艳的人品了，相比之下撞不到才是最大的可能性。 时间好像差不多了。 简城看看时间，看看叶修推测的6家工会通关3次需要的时间列表，在消息里说着。 那个是理论数，实际上可以适当放宽一些，可以多等几分钟。 叶修回道。 收到。我这还记了几个人的去向，你们要不试着去拦一拦？ 苏沐橙问着。 那我去吧。 叶修应道。这去只能是水里，也就他有把握，其他人的话这下了水都是胜负难料。 哎，我这有了。 唐柔突地扔下一句，发了一个兴奋的表情。其他3人所知的只能是这些了，叶修却是立刻一扭头，立刻就从唐柔的屏幕上掌握了第一手的准确情报。是工会踏破虚空的副本队。受战队风格影响，踏破虚空中练鬼剑士的玩家非常多，无疑都是受虚空战队队长李轩的影响。虽然工会里的职业构成讲究合理，但是多少也是可以显露出这种粉丝性质。 毕竟这些坚定的支持者才是俱乐部工会的立足根本。所以踏破虚空中多鬼见识，兰溪阁里多见识，家王朝多战斗法师，霸气雄图多拳法家，这都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此时踏破虚空的这副本队中就有两名鬼剑士，自然学的就是虚空战队经典的双鬼组合。当然玩家们模仿归模仿，真要能达到李轩、吴宇策那双鬼搭档的程度，早就不会还在这刷副本了。唐柔是但求一战，所以也没藏着，直接就是站在副本门外，五人一出，双方就是一个照面。五人自然都是大吃一惊，只不过唐柔毕竟不如苏沐橙有震撼力，看到苏沐橙的十人直接就跑路了，看到唐柔的五人却还可以再多看两眼，瞅瞅现在是什么情况。结果发现除了这个韩嫣柔，居然没有看到其他角色的身影。 这是个什么阴谋啊？ 五人情不自禁的就要想了。 有古怪， 一人在队伍中消息说着。 嗯嗯， 有人表示同意。 我说一句啊， 有人插话，接着又一条消息。 对方有叶秋，有苏沐橙，对付我们的话需要刷古怪。 听着都是一怔，向前两位认为有古怪的顿时脸红。对呀，他们是什么身份？居然怀疑荣耀中的最强搭档对付他们还需要玩点古怪，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 难道说就他一个人？ 一人还是有点怀疑。 至少叶秋和苏沐橙肯定不在，否则早就开打了。这么说还是有古怪。 五人的讨论还没出结果，韩嫣柔的手中战矛一抖，竟然已经是冲上前来抢攻了。 坚决不要下水啊，就在陆地上拖住他，看看到底有什么古怪。 知道没有叶秋和苏沐橙，五人总算还有一战的心情，立刻分开位置，各守一方，一边准备迎接冲过来韩嫣柔，一边留心四下左右。湖中小岛真的很小，如果是站在这洞口的岩石上，那基本就可以一览无余了。其实根本就没个什么藏身的地方，顶多就是藏在洞口背后。于是五人就很小心地戒备着这一点，时不时就要抬起视角看看天，看是不是岩洞后面有人爬上顶跳下来偷袭他们。结果他们猜的想的什么都没有，只有眼前这柄战矛是真实的扎到他们眼前。韩嫣荣狂冲上前，直指的就是对方五人当中的牧师。唐柔也不是昔日那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了，玩了这段日子，跟着叶修学这学那，这点最基本的判断力还有的。以一挑多，如果不尽快把对方的牧师解决掉，让对方拥有了恢复，那么即使不能杀死他，也足可以慢慢的拖死他。抢杀牧师才能将战局导向可以发展的方向。唐柔懂得这点关键还是挺初级的，稍稍有点游戏经验的玩家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任何时间进行团战，牧师都会是会受到有意保护的职业。此时虽然只是小规模战斗，而且是多打一，但是因为唐柔这来历，五人哪里根本就没敢起什么多打一的轻视心理，上来就是团战模式，四人分战后，牧师正被护到当中。